What's well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说起来的聊起来的最多的话题就是开学了，又是一年的开学季，而且今年开学好像跟平时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现在是双减政策了，所以呢孩子们好像在课后的时间更多了，更多的可以听音乐、欣赏音乐、学音乐。那今天我们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些音乐，其实我觉得就是像给孩子们的开学礼物一样，是他们可以来聆听的古典音乐，而且他们听这些音乐是可以度过快乐时光，快乐童年有这些音乐陪伴，一辈子的收获。听到的这些合唱呢，是来自于维也纳的童声合唱团，非常著名的童声合唱团。那孩子们呢，如果在学期间的时候可以参加这样的艺术的社团，其实对于他的一生来说，对于学习音乐来说，都是有着相当大的好处的。新学期新气象，那下面要听到的几首曲子，其实真的是可以作为鼓励、打气、冲呀这样的古典音乐。现在是海顿的小号协奏曲。 是海顿小号协奏曲特别著名的一个乐章。那现在听到的是贝多芬在没有副标题的交响曲当中最受欢迎的一部，就是来自于他的第七交响曲。第七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是那样的美丽，在很多电影当中出现过。但是呢，第四乐章绝对是可以成为冲压这样的一个主题的配乐。贝多芬也是欣喜地称，他说：“我用可怜的才华创造出的最欢乐的作品，就是耳边现在听到的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Thank you. 三大巨头海顿、贝多芬、莫扎特。刚才听到的是莫扎特他的 G 小调第40交响曲的第一乐章，这些都是在音乐史上应该说绝对的加油打气的音乐。这也是今天开学第一天和大家来分享的为孩子们加油打气、为家长们鼓励打气的这些音乐。那此刻马上要听到下面的这一段，我想很多家长们特别同意吧，因为孩子就是我们心中的太阳，我的太阳。由帕尔乐蒂演唱的《我的太阳》就像是一个转换一样，那下面我们的礼物包可能有一点色彩上的转换。其实在浩瀚的古典音乐当中，交响音乐、古典音乐对于孩子音乐素养的培养绝对是其他音乐形式应该说不可比的。交响乐队当中乐器繁多，音响色彩非常丰富，而且非常有那种吸引力。细细品味每一首作品都蕴藏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那现在要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礼物包是来自于巴赫，巴赫的几首最著名的音乐，有他的大提琴组曲，另外还会有他的前奏曲，还会有他的小步舞曲，都是来自于巴赫。 Thank you.

帕恰图良的马刀舞曲开始了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有人会说，哎，这样的音乐真的是感觉这忙到的一学期又开始了。那其实有的时候生活还是学习都是需要有张有弛，有舒有缓。比如耳边的蓝色多瑙河，我想在休息的时候来聆听，绝对是一份清新。 Thank you. 蝙蝠序曲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用他做的轻歌剧蝙蝠当中动听的旋律缀合而成的，也是整部歌剧当中最著名的一首曲子。而这首曲子呢，经常在音乐会上来演出，它真的是可以调动听到它的人的热情。所以呢，我们在开学以后的所有的这些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用这样的音乐是可以调动自己积极的情绪的。 Thank you. 九月的开学和三月的开学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九月呢是一个学年的开学，这个时候呢总是会迈进新的校园，或者是要升入高的年级，无论哪一种都是开启一段崭新的生活，新学期新的征程。那今天永恒的魅力要送给你的就是音乐礼物包，下面这一段是来自于地狱中的奥菲欧，这是在地狱中奥菲欧当中最最著名的一段康康舞曲，爽朗轻快，经常在音乐会里单独的演奏。在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告别假期，加油打气。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音乐呢，都是作为我们的音乐礼物包送给开学的同学们和家长们。普罗科菲耶夫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有一段充满了斗志的骑士之舞就在耳边。